这边写了交通，所以咱们大家主要遵法啊，你们这边咱们做成这样子，这样一天呢，咱先咱们啥用处呢？好的，工作之后，留来大兵站有点看后，你一天是运动完成，我让开保健身啊，这是咱们就是。这个环中国的这个他的这个的市民工作我们那边看出来的像是谁非常精彩。感谢咱范总统对今日的指导者，啊，带来巡回论坛的这个镜头，真是精彩！感谢。下中国的这样当帅哥啊，很大。 Thank you.